无退避，香港仔的心里满怀希望，酷刑不怕。 专门出卖工人嘅公贼韩义，为咗打败城邦武神，竟然引入咗一只 eat sleep recycle 嘅街头肥仔王入城，而呢个土共肥仔背后竟然仲拖住殖民主派嘅阴影添。城邦武神之危机 ，ready go！ 城邦武神你好啊，我系后生靓妈妈。自从啊你个节目出街之后啊，我个五岁仔仔啊话你哋好得意喎，仔仔好中意英雄嘢噶，想问下你爸啊，城邦武神剑喺边度买嘅啫？另外咧，我有件事唔系好明咯，呢几日啊成日见到 CCTV 有个九岁嘅肥仔啊，话佢冇书读好鬼惨喎，人哋啊肥仔啊都系因为大陆冇人养啦，先至偷渡过嚟香港啫嘛。你知唔知啊？如果跟正常途径啊，排队嚟香港啊，你佢要几耐先至嚟到香港啊？真系唔明点解你啲香港人咁冇同情心嘅啫？点解要抗议啫？好似啊，我廿几年前细个嗰阵时读书个班嗰度都有新移民插班生啦，我老师都话唔好歧视人哋噶，要俾啲同情心，唔好向弱者抽刀，咁系唔啱噶。你哋咁搞法啊，我以后都唔知点教仔咯。唔该，你哋包容下啲新同学啦。我生仔嗰阵啊，老公都要帮我争床位啦，爷爷啊、奶奶啊又要帮我手买奶粉，阿仔啊未出世啊就储定三大箱奶粉啦，一个月大啊就要准备去排队报读呢个幼稚园，仲要补习添。而家个时代系咁噶啦，奶奶细个嗰阵啊，连奶粉都买唔起添啊，就算依家我老公啊。月入30,000都是这样说啦，时代不同的啦，大家都要这样熬的啦，适应下啦。好像爱港力啊、爱港之星那个名啊，听他的名字改名都知道他是爱港的嘛，如果他不爱港又怎会将名字改成这样呢？他们啊经常说你们班人没有同情心啊，连九岁小孩都搞，一点都不包容，其实我很认同咯，我见到那些黑衣啊都会可怜下他们啦，我觉得尽到力帮就帮咯，为什么我们夹硬吃到两碗饭都不肯帮他们呢？老不老以及人之老，幼不幼以及人之幼，你有没有听过的？好像支联会六四晚会那样，我们年年都有去的，年年啊都有十几万人，很有同情心的，几有用啊，个画面几靓啊，我们啊要建设民主中国的嘛，如果连个肥仔都包容不到，那怎样建设民主中国呢？ Hello， 大家好啊，又是我職工聯盟的閒姨啊。剛才我讀了那封信，那位媽媽說得很啱的，其實呢我們是很應該很和平大愛去幫有需要的人的。正如剛才她所說啦，阿肥仔我都幫了她很多事的，她沒有書讀我幫她找書讀，但還有她雖然暫時未是香港人，但是我都成功幫她找到這個閒街子，可以暫時住在香港先，而且她住屋好像又不是那麼好，又說被人欺凌，咁我咪幫佢咯。咁其實大家都知啦，而家咁多本土法西斯好似呢啲人咁樣，係咪？咁所以我哋係要多啲幫佢哋，唔好俾呢啲人蝦佢噶嘛。你睇下呢啲幾咁暴力。 啊，阿閒姨，你咁樣講咧，就真係咧，首你個最根本嗰個論點咧，你都錯咗啦。 點會？ 首先咧，你就係話要大愛啊嘛，我哋要包容，要大愛嘛。你呢啲唔係叫大愛，你呢啲咧就叫做咧愛一個人就害曬全香港嘅人，然之後咧就往你自己面上貼金。你睇下， 我真心幫佢㗎。 你真心幫佢，你真心往你自己面上貼金啫嘛。又唔見你幫阿喬寶寶，喬寶寶個老婆夠慘咯，咁冇攞唔到特區護照咯，咁冇辦法翻英國照顧自己嘅仔咯，又唔見你撲出嚟幫佢。 你唔同嘅呢啲。 點唔同啊？邊度唔同啊？ 誒，佢唔係中國人嚟噶嘛。 佢咩唔係中國人啊？佢咪就係香港人咯。你哋又話啊嘛，佢喺香港住咗咁耐，佢仲唔係香港人啊？喺香港成廿幾年啦，你又話啊嘛，香港是中國的啊嘛，香港人咪就係中國人咯。咁點解唔會係中國人啊？你又唔作出嚟幫佢？ 佢係香港人，不過唔係中國人咯。 哇！你呢啲先係法西斯啊！話俾你聽啊，全世界啊最歧視呢個唔係自己膚色嘅人咧，就係你哋呢啲咁嘅所謂嘅中國人啊，狹隘到不得了嘅。總之唔係黑頭髮、黃皮膚，你就話佢唔係中國人。其實啊，呢個喬寶寶啊，比所有嘅香港人啊，分分鐘啊就更加香港人啊，佢更加愛香港呢個地方。又唔見你撲出嚟幫佢查實你呢啲咧，只不過係幫一個人就出賣全香港人。 跟住咧就往你自己個頭上面咧就戴光環。你幫人啊，你都要啊睇幾點噶嘛，唔係話個個都幫噶嘛。你要睇幾點，你要睇環境、自己能力、你嘅目的同埋手段噶嘛，呢幾點都要睇噶嘛。你呢啲其實都好簡單嘅，呢啲係嗰啲工商管理嗰啲 A B C 嚟噶嘛。你識唔識工商管理噶你？ 我識幫人咪得咯，咩工商管理咁複雜，我做工。會嘅啫嘛， 我工賊會做賊嗰啲人唔識呢啲咁樣嘅咁高字。你專門出賣工人㗎，有曬記錄㗎喺立法會，你咪鬼呃人啦！嗱，我講俾你聽，你幫人咧，首先你要睇下個大環境先。個環境就係出面有咁多個人，你要揀邊啲嚟幫？你唔會幫伊斯蘭國啲細路仔㗎嘛，係咪先？ 梗係唔會啦。 係咯，嗱你又唔會啦，我又唔會啦，嗱我哋都唔，我哋呢啲方面都認同嘅，嗱我哋都唔會幫伊斯蘭國啲細路仔㗎嘛，嗱咁啊我哋咧就係會幫一啲。自己人咩係自己人咧？咩係自己人啊？ 肥仔咪自己人咯。 肥仔自己人嘅你，我唔肥嘅喎。肥仔唔係自己人。 肥嗰個肥仔，我啱啱幫完嗰個肥仔。 肥仔係中國人，我哋唔係中國人，我哋 香。你唔係中國人係咩人啊？ 我哋香港人。 香港人咪中國人咯。 香港人唔係中國人，香港咧係而家好不幸地淪陷喺呢個中國共產黨嘅手。香港咧人咧就唔係中國人，香港啊嘅歷史啊係耐過中國噶。啊！ 點會咧？ 香港立埠成百幾二百年噶啦，中國啊建國啊，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都係得六十年咋。 歷史幾千年啊，你唔識嘅唔好講啦。 歷史幾千年嗰啲係啲喺呢個中原地區嗰啲帝國有興有衰嗰幾千年啫，就唔係講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嘛。中華人民國得六十年啫嘛，所以香港人咧就唔係中國人，起碼唔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嘅國民。係咁啊，同埋就仲有，就算我哋香港而家咁不幸係從屬於呢個共產帝國之下都好啦，係咪自己人咧？唔係淨係睇國籍嘅，要睇幾樣嘢噶嘛，要睇你嘅文化，你所遵守嘅法律嚇，同埋咧你嘅地理位置係咪同佢鄰近，同埋咧你嘅經濟同佢係咪有相，係咪可以比較啊嘛？嗱呢啲你又係唔識噶啦。呢啲啊，而家教正你啦！你呢啲咁嘅公策唔識噶啦，就係咧呢個工商管理嘅最出名嘅 cage distance 啦。 咩藤話？ 英文啊、cage distance cage 嘅 framework， 即係話咧 cage 即係 C A G E， 即係 cultural、administrative、geographical 同埋呢個 economics。如果你睇呢四樣嘢啊，除咗香港嘅地理位置係叫做近呢個中國大陸之外啊，根本上啊冇一樣嘢啊。香港人啊，同中國人啊，嗰啲共產國人啊，係同一個種族嚟噶，根本冇一樣嘢係噶。文化上，你哋成日話文化差異，邊係指文化差異啊？係有文化同冇文化嘅分別。我哋香港人會唔會周街屙屎啊？中國人就會啦。 呢啲係進步緊嘅，其實大家 進步緊咪即係未進步咯。首先文化已經唔同，我哋唔會周街屙屎，佢哋會周街屙屎屙尿。 佢啲個案嚟㗎啫。 嗱，咁啊跟住咧，然之後講呢、這個。即係 administrative 啦，即係話咧，其實講緊法律。香港咧係行普通法㗎，這個中國咧係行大陸法㗎。首先你講呢個法制系統已經唔同在先啦。香港咧係要睇案例嚟到判決㗎，中國係跟大陸法就即係根據嗰個法官點樣去演繹嗰條法律嚟到判決一個案件。仲有大家都已經心知肚明啦，翻到大陸啊，贏咗官司都冇用啦，贏咗官司都攞唔到錢㗎，根本就無法無天。中國的法律啊，係嗰啲法官全部都是共產黨員嚟㗎，跟共產黨的指令去做嘢㗎。中國有中國咁都叫有法律，跟共產黨嗰啲咧就係法律，共產黨就係王法。咁你咁樣法律已經又唔同啦，文化又唔同，法律又唔同，跟住你經濟更加唔同。人均收入啊，香港啊都唔知超唔超過，都超過呢個中國大陸嘅人均收入十倍都唔止啦。咁你淨係呢啲根本上。兩個不同種族嚟嘅，除了地理位置近之外，根本中國人同埋呢個香港人完全都不是同一個種族嚟嘅。你話是同一個種族係你夾硬嚟嘅啫，你夾硬擺隊解放軍喺香港，跟住你夾硬話夾硬管住呢個香港，夾硬話香港人係中國人，你屈香港人嘅啫嘛，實際上。 你不要亂講先得嘅，雖然係可能好似有啲嘢真係好似唔係做得咁好佢哋，所以我哋咪要多啲幫佢哋咯，係咪先？佢哋大家嗱血濃於水噶嘛，咁佢哋咁近我哋，咁佢哋有啲人咁慘，好似阿肥仔咁喺大陸啲爸爸媽媽又唔要佢喎，咁佢得翻香港個阿婆喺度，咁我哋咪要幫佢咯，啱啱先？ 咁佢即係有親人啦，係嘛？佢即係仲有親人。係 啊，香港嘛。 喂，咁啊簡單啦，係咪先？咁啊，係啦，你 所以咪幫佢咯。 唔係，咁佢翻大陸咯，佢阿婆都翻埋大陸照顧佢咪得咯。 誒點得咧？咁佢落咗嚟香港咁耐，慣咗㗎啦。 啊，唔係喎，佢阿婆唔係喎，佢喺大陸應該都會好好照顧嘅喎。你又講到中國咁強大啊嘛，而家係咪先？你香港人都係中國人啊嘛，即係香港要重屬中。你香港要重屬中國噶嘛？重屬中國即係話我哋都要睇佢頭啦嚇！你哋成日都話噶嘛，飲大陸嘅水又要感恩啊，係嘛？啊，跟住又話要食大陸嘅菜啦，食大陸嚟嗰啲豬肉啊、雞肉啦，咁啊要感恩啦！哇！你睇下我哋香港如果冇咗大陸，嗱你哋講噶嘛，香港冇咗大陸你死緊噶嘛？係 啊！ 係啊！冇咗大陸死緊噶嘛？咁啊掂啦！咁既然係咁，啊有奶便是娘。咁大個娘親而家就喺中國大陸嗰邊啦，翻大陸啦嘛，應該翻大陸仲好照顧啊，留喺香港啲咁嘅不毛之地係嘛，做咩嘢啫？金都唔多嚿汁啦，優人哋話噶嘛，優不失中央照顧你們啊，山間早就完蛋啦嘛。 對呀，對呀。 係啦，咁既然係咁，翻大陸好啲。仲有啊，你幫你話而家你幫嗰個肥仔，其實你有冇諗過佢有冇真正？嘅需要先得㗎， 梗係有啦！佢又咁多年又冇出過街，又成日俾人蝦。 咁啊嗱，咁啊，你更加係幫菜啦！佢咁多年冇出過街啊，佢需要嘅咧，唔係話香港俾個教育制度佢，佢需要嘅係一個心理輔導。傻傻地嘅， 呢度我會安排㗎啦。 傻傻地嘅，佢嚟到香港啊，咁耐啊，冇書讀啊，佢都唔翻大陸讀書，佢一翻大陸咪有書讀咯。好好地大陸有個教育機會俾佢，可以翻大陸讀書。佢又唔翻，死都要賴喺香港度做街童，九年啦，留咗喺香港咁耐啦，都唔去讀書。咁即係話佢自己自甘墮落啦嘛。自甘墮落嗰啲人，你做咩啫？你而家啲叫做咩啊？逼娼為娘啊！人哋都自甘墮落啦，一心諗住做街童噶。你又喺呢度請人去讀書，你幾無良先得㗎？係咪你幫錯人啦？嗱，首先咧就講嗱，第一就係呢個環境咧，你根本就講環境嚟講咧。你根本咧就揀錯對象嚟幫。好啦，第二啦，講你自己嘅能力啦。你有冇能力？你真係覺得你有能力幫呢個咁樣嘅小童咩嚇？ 梗係有啦。 啊，你嘅能力喺邊度嚟咧？ 我哋有好多支援俾佢噶嘛。咁我嗱可以幫佢申請個綜援先。咁佢間屋唔夠大，咪幫佢申請嗰間屋咯。咁我哋又幫佢揾咗間學校啦，睇間學校個校長幾好，我都未講完，佢即刻俾個學位我準備定面試啦。 咁咪即係話嗰啲資源唔係你嘅咯，你幫佢嗰啲能力啊，唔係喺你自己嗰度嚟㗎，你幫佢嗰啲資源啊，係喺學校嗰度嚟㗎。學校嗰啲資源喺邊度嚟㗎？政府資助佢㗎嘛，嚇香港人啊，間接或者直接資助佢㗎嘛。你而家唔係用你自己嘅資源去幫佢啊，你係用緊香港人嘅資源去幫佢啊嘛。你咁中意幫人，你喺本身嗰間豪宅點解你唔？開放將佢變成孤兒院， 嗰啲唔同，嗰啲私人嘢嚟嘅。 整架專車旅遊巴，一車車嗰啲咁樣嘅三非兒童全部車曬你屋企，跟住請私人教師去教佢。嗱，如果你做得出咁樣咧，我就話你真係幫人啦。 咁我啲幫人有唔同方法㗎嘛。 你而家個方法咪就係夾人哋咯，夾人哋嚟幫佢咯，即係啲叫咩割肉餵鷹，不過唔係割你自己塊肉，係割人哋塊肉嚟餵佢。 你唔好你講得個嚴見咁嚴重嘅啫，真係。 唔係啊！你而家咁樣啊！你幫得一個人，你攞香港人嘅資源嚟幫一個肥仔，嚟幫一個肥仔，你知唔知啊？就算冇咗呢一個肥仔啊，全中國大陸嘅有千千萬萬個肥仔啊嘛！你幫到幾時啊？你知唔知啊？中國大陸有幾多人啊？香港有幾多人啊？中國大陸啊，有哇！點解有啲咁好聽嘅歌嘅咧？中國大陸啊，有13億人啊！香港啊，得700萬人咋，當中啊有100萬啊，仲係嗰啲咁樣嘅單程證啊，每人150個名額啊，懟落嚟香港嘅，即係話香港啊本身土生土長嘅得大概600萬人到嘅咋，咁樣嘅比例咧，差唔多咧就即係一對幾百，一個香港人對幾百二三百個中國大陸嘅人，試問你一個人點樣可以照顧幾百個人啊？你開咗呢一個咁嘅照顧肥仔呢個咁嘅先例啊，幾百個肥仔一齊。走落嚟香港，到時真係進擊的巨人啊！ 你又真係講得誇張嘅，呢啲唔係個個都冇爸爸媽媽噶嘛，呢啲個案嚟嘅啫。你又真係講得好鬼誇張嘅啲人，呢啲講愛心噶嘛。 哇！你知唔知你面對嗰個係咩啊？面對嗰個係中國大陸啊嘛。去到中國大陸咧，就唔係講個別例子噶啦，唔係講個案噶啦。喺香港你講一個個案，你都可以暫時當佢係一個個案。去到中國大陸啊，就會將嗰啲個案由一個個案變成二三百個個案。到你二三百個個案嘅時候，嗰啲就唔係叫做個案噶啦。 嗰啲叫做系統性崩潰，哇！全部湧曬入嚟。我問你香港，你有幾多資源去救呢啲咁嘅人？仲有你而家，我當你有錢，我當你有錢，你香港嘅交通咧、教育咧，承受得住咩？你而家無啦啦一個肥仔，唔使三日時間就即刻話，誒、哎，我而家咧就想諗住俾佢讀書啦，有書讀啦。咩話？ 我高效率啊嘛， 高效率。 係啦。 咁你幫香港嗰啲咁樣嘅兒童啊去揾啊，一唔使跨區翻學，又唔見你哋咁高效率。又 嗰啲未做到啫， 未做到咪即係冇做咯。你而家咧，其實你就根本上咧就唔係幫人，你係咧消費緊香港人咧嘅同情心。你根本咧就係咧就諗住咧就整一啲贖罪券出嚟，就等佢哋咧就個個咧就去買啲贖罪券，等佢哋咧良心好過啲，以為自己咧身為香港人咧就真係有榮譽啦。個榮譽咧就係、是、哇，我仲係可以幫到好多人嘅喎，我仲可以幫到即係中國大陸嗰啲咁樣嘅兒童嘅喎。實際上香港人邊有能力幫佢？香港人而家係受欺壓嘅一群啊！香港人而家唔係可以幫人嘅嘅一個咁樣嘅高級中產啊！香港人係處處受到呢個共產黨壓迫嘅嘛。同埋啊，你幫人啊，除咗你幫人之外咧，你唔係話無條件去幫人嘅。你點？頭先我哋都同意啦，我哋唔會無啦啦幫伊斯蘭國嘅人噶嘛，因為我哋唔會幫我哋幫人嘅同時，我哋係要有一個目的，起碼一個目的就係要弘揚自己嘅文化啊嘛。譬如話以前咧喺呢個滿清時代啊，嗰啲咁樣嘅德國人啊，佢係即係歐洲嗰啲人啦，佢入到嚟中國嘅時候啊，尤其是德國人啦、普魯士嗰啲，咁啊入到嚟中國嘅時候，佢除咗同你做生意之外咧，佢另外仲要派一堆咩人啊入嚟咧？嗰堆就係傳教士啦。傳教士佢入到嚟咧，除咗幫一啲即係喺即係當時清帝國嘅比較貧困嘅大眾之外咧，佢仲要傳教喎。咁點解佢唔係淨係幫人咧？點解佢又要傳教咧？其實咧，佢除咗要幫你之外咧，佢仲要將自己嘅好嘅一面話俾你聽噶嘛。如果唔係一家俾曬嘢你食，俾曬你哋呢啲中國人去，即係滿清時代嗰啲清朝嗰啲子民去食，然之後你轉個頭，你變咗義和團，仲要話要殺德國人嘅，咁佢點算啊？所以佢幫你之餘咧，一定要弘揚自己嘅文化。如果唔係，我培養一堆仇人出嚟，咪即係講得難聽啲，好似人哋以前講養狼狗咬春袋，係咪？你而家就係咁樣啦。你無條件幫呢個肥仔，但係你又冇講得出點樣去即係弘揚呢個香港核心價值喎，同埋香港文化喎。你咪即係喺度養緊一堆狼狗，係咬香港人嘅春袋咯。 點會？ 就係俾你哋養咗個獅君龍出嚟，殺人放火，跟住仲可以喺條街度大搖大擺嘅，唔需要悔過嘅，就係、是、用你哋呢啲咁樣嘅血。呢啲咁樣嘅呃香港人嘅同情心同埋香港人嘅血汗錢去養咗一班狼狗出嚟，啊，同埋啊，你而家咁樣幫佢啊，你有冇叫過佢做即係點樣回饋香港先？你有冇講過佢即係將來應該要點樣樣？即係譬如話要點樣服務社會啊咁樣？你有冇講過？你淨係不斷咁樣供給佢嘅啫喎，你完全冇需要喺佢中途咧有啲咩對香港有啲咩回饋嘅喎。你不斷咁擠錢俾佢，包括呢個教育費啦、交通費啦、書簿費啦、綜援啦，你係咁噏俾佢。而家你根本上咧攞住一張雙程證嚟香港攞綜援，仲好過去辛苦打工。咁你只係鼓勵人哋攞綜援啫。 咁呢啲好特別嘅例子嚟嘅。 個個你都話特別例子，逢親你講唔掂嗰啲，你就話個別例子。而家唔係個別例子啦嘛，而家係。你之外啊，你嗰班同路人啊，嚇咩啊？民主黨殖民主派黃承志喺佢手下都幫咗幾個啲咁樣嘅唔知雙非定三非兒童啦、啊。而家已經唔係呢個個別例子啦，係大規模嘅由香港由呢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湧啲人入嚟啊嘛。就算你講係正途嘅，一日都150個，十幾廿年來啊，落咗嚟100萬個噶啦。而家你連三非都納埋入嚟。你知唔知雙程證加埋嗰啲咩1000多行嗰啲？如果佢哋落到嚟全部唔走，留翻曬香港，咁你全部俾居港權俾佢啊？有幾多人啊？1億人都唔知止唔止啊！ 唉，咁佢哋咁需要幫忙，你唔幫佢哋又好慘噶嘛？係咪先？你都知道啦，大陸就嗰啲資源有時唔係咁足嘅，咁我哋香港有嘅，點解唔幫人啫？ 哦，你死啦！你幫我捉到你啦！你呢個咁樣嘅港獨分子，我聽到你講啦，你話佢喺大陸好慘噶嘛，香港人唔幫佢邊個幫嘛？大膽， 邊個可以授權你？邊個授權你話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慘㗎？你知唔知啊？而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啊，係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啊，就嚟追過美國㗎啦嘛！嚇、啊，佢又可以射呢個火箭上太空，又可以自己建設呢個航空母艦啊，仲要一堆呢、這個唔係，不過嗰個航空母艦要人上去北水嘅。你中國好強大㗎啦嘛，係咪先？啊，佢點會照顧個肥仔都照顧唔到啊？一千個肥仔都照顧到啦，使乜我哋香港幫佢啊？點會無啦啦有啲咁慘嘅嚇、啊，好似難民咁嘅人，由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嚟到香港先得㗎？冇可能嘅，只會調翻轉嘅啫，只會香港人走難過去呢個大陸投援嘅啫，冇理由調翻轉有人走難由呢個大陸嚟呢個香港嘅。你估而家仲係幾廿年前咩？改革開放咁多年啦，中國人呼遲奶㗎啦嘛！啊，你咁樣講，你即係話香港人係同呢個中國人唔同啦，香港人特別優越啦，邊個授權你講呢句嘢㗎？啊，你即係鼓勵港獨啦，鼓勵香港獨立啦，係咪先？你呢啲咧叫假救濟，你真港獨，你死啊你！ 冇可能，我立此全照啊！哎呀，哎呀，我塊面皮甩啦！哎呀，哎呀，我話俾你知，我唔係港獨，波都甩埋添。 你係邊個？你究竟你係唔係呢個工策會嘅陳月涵？ 我話俾你知，我真真正正嘅身份係雙面人。 哦，原來你就係嗰個成日喺度扮到鬼五馬六，講嘢冇論點，講講下唔夠講嘅咧，就喺度大聲狗叫嗰個李卓人咁樣樣。 唔好亂講咩大聲狗叫啊！講翻轉頭先，頭先你話我咩假咩港獨啊，真港獨，我點會搞港獨？我一直以嚟啊，我哋幫中國民主知唔知做咗幾多嘢？你知唔知道啊？嚇、啊！ 我唔知喎、啊，我淨係知道每年年年喺度玩蠟燭，喺度扮 SM 啫喎。 嗰啲唔係咩 SM， 係一個好神聖、好莊嚴、好緊要嘅一個六四晚會，我哋係悼念緊啲死難者噶。 點解要悼念呢個死難者啊？ 當年佢哋做咗好多嘢為中國民主進程，而佢哋一路都俾人打壓緊噶嘛。但係佢哋唔可以喺中國內地去悼念，所以我哋係作為中國人嘅一部分，所以更加需要留住呢一點燭光。所以我哋咪每年都要做翻呢個六四晚會去悼念，同埋等啲人記住咯。 啊！你即係其實咧，你又係哇！所以咧，其實咧，你唔怪之你扮呢個公賊行扮得咁似啦。原來你根本上咧同佢都係同一個思路嘅。 其實我同一個人嚟嘅。 你都係咧呢度販賣緊呢個同情心啫嘛，你一樣喺度賣緊贖罪券啫嘛。啊，即係話咧，哦，原來咧嗰啲即係中國人咧好慘噶，以前咧支持唔係爭取呢個民主啊，爭取唔到啊，跟住又俾坦克。碌死曬啊！咁慘，所以咧我哋咧就要悼念啦，我哋咧就要紀念佢啦，我哋即係叫做即係實質上幫到最好，幫唔到都要精神上支持。 我哋真係幫到佢哋嘅。 你梗係幫佢唔到啦！你年年喺度玩蠟燭啫嘛，你自己玩蠟燭不如等中秋去玩啦。唔講你幫唔幫到佢住先，首先咧就係你個進路咧個思路同呢個咁嘅共產土共咧都係一模一樣嘅，就即係話咧要賣贖罪券。啊！等香港人咧就滿足香港人嘅同情心，以為自己幫到人。實際上，你睇下咁多年啦，嚇、啊、喺香港搞咗咁多年六四燭光晚會，你喺大陸嗰個咁嘅民主嘅狀況，有冇絲毫嘅改變啊？係完全冇咯。 所以我哋先要繼續留住呢一點燭光。 你留住佢做乜嘢啫？不如你哋翻大陸搞啦。你哋所謂嘅留住呢點燭光，其實咧就即係叫自虐。講得好聽啲嘅自虐，講得難聽啲粗俗啲咧，打緊飛機啫嘛！成日喺度話自己要留住呢點燭光，根本上都冇人理你呢點燭光。成日話共產黨好驚，共產黨冇曾經面對面兜口兜面同香港人講話，我見到嗰十幾萬燭光，我真係好鬼驚。佢冇講過，得你講啫嘛！ 你 成日都驚。 如果佢唔驚，佢點需要每一年都打壓我哋？每一年 佢冇打壓你啊！你哋自己搞唔掂啫嘛！你哋自己搞唔掂，越搞越規模越細，跟住你又話人打壓你，都冇人打壓你， 你 自己搞唔掂啫嘛！ 幾多人去走去？走去蓋想蓋過我哋六四晚會嘅聲音，好似 你 哋咁好派咁樣，喺度作為法西斯嘅成日話我哋喺度又呃錢又剩，我哋點會呃錢？我哋做咗好多嘢㗎，你哋知唔知道？我哋籌咗好多錢， 都是在紀念本等人記住這件事的嘛，到必要的時候我們就會交回些錢出來的，不過未到時候而已。 不是你，首先不是很多人想蓋過你的聲音，是你的聲音越來越小，隨便一把聲音都已經蓋過你的聲音了。還有啊，你那些你籌埋那些錢啊，你說你真的會，你真的有用的嘛，沒錯，你籌埋那些錢你真的用，你籌埋，你在六，你每年六四晚會啊，你籌埋那些錢啊，就是回轉頭來搞你的六四晚會咯。你的六四晚會籌那些錢是搞下年的六四晚會的嘛，那你說你那些錢是不是真的有用呢？ 晚會是需要錢的嘛，那你嗱你啲錢要留住佢，咁先越滾越大噶嘛個晚會係咪？ 你個晚會冇越滾越大喎，你個晚會越滾越細喎。你而家每年行禮如儀喎，即係你即係好似啲教堂每個禮拜咧，你就去做崇拜，做完崇拜咧，你就整個香油箱出嚟咧，你叫人哋捐錢，捐完錢嗰啲錢係做咩噶？等佢下個禮拜做崇拜咯。 冇錯。 咁你咪做宗教一樣咯，你咁樣唔係紀念六四，你咁樣只不過係六四邪教啫嘛。 你唔明啦，其實每一年人哋外國咧都會紀念好多事噶嘛，例如人哋台灣嘅228啦，呢個韓國嘅光州事件，每年人哋都會紀念噶喎。咁我哋咁樣做都係應有之義啫。 人哋紀念啊，係紀念自己本國嘅嘢啊嘛。你而家紀念係紀念人哋他國嘅嘢啊嘛。中國大陸喺嗰邊啊，喺北邊啊。呢度係香港啊！我頭先咪已經同你講咗啦，香港無論喺文化上面、喺呢一個法制上面、喺呢個經濟上面，同中國係完全唔同噶，係另一個地區嚟噶，係另一個民族嚟噶。你喺度紀念緊對家嘅嘢啊嘛，人哋韓國紀念光州事件係紀念緊自家嘅嘢啊嘛，你做乜鬼要消費香港人嘅同情心去紀念對家嘅嘢咧？仲有就係你人哋光州事件紀念，就算真係有紀念，人哋個韓國嗰個革命呢？十幾廿年來是不斷有進程的嘛，不是好像你這樣的嘛，十幾廿年你在那裡 吹大那個晚會點蠟燭你就威水、啊、但是你香港的民主被你搞到是毫無寸進的嘛，你真的要搞民主的，你真的要搞民主的，不用搞什麼燭光的啦，你不用搞什麼燭光，你燭光是完，你除了是慰藉這個香港人這個脆弱的心靈之外呢，是沒有其他作用的，你真的要做到民主呢，最好的啦就是以身作則，好像我們教小朋友咁，最好嘅教法係咩？就是、以身作則咯。你點以身作則啊？以身作則咪就係你喺香港搞民主咯。你喺香港搞民主，唔係好似你啲殖民主派咁樣搞法喎。啊，中意又要立多啲咁樣嘅大陸人嚟喎，溝淡香港人喎。你要搞喺香港搞民主咧，就是、應該你首先咧要香港有自己嘅文化啊。你將香港嘅文化咧就弘揚開去。仲有就係、是、你唔好阻住啲人咧去做革命。不好咧就成日走去咧篤灰嚇，你一方面咧你就同情大陸， 嚴重又講篤灰又講咩革命嗰啲，我哋而家係幫緊中國裏面嘅人。 你幫中國人，但你係害緊香港人啊嘛！香港有義士去做革命，你又篤灰；外國有義士去做革命咧，你就話誒、哎、我支持，但你企喺側邊喺度搖旗吶喊嘅啫喎，你又唔可以真係入去支持嘅喎。香港真係有得搞啦，你就喺後面又話哇唔好喎、啊。撞爛啲玻璃喎，搞喊啲細路喎，真係好暴力喎！人都未流一滴血，你就話暴力啦？整爛個玻璃啫，你咪買翻個玻璃咯，有咩咁暴力啫？就算我整爛埲牆，有咩暴力咧？咪起翻佢啫嘛！你唔係成日話要雞蛋抗高牆嘅咩？你咁點解到人哋去推冧立法會嗰埲牆嘅時候，你又走出嚟話：，哎，呢啲咁暴力嘅法西斯，我哋要劃清界線。 講個比喻嚟嘅啫，唔係真係叫你打爛埲牆嘅，啲牆唔可以打爛噶嘛。 咩邊個埲牆唔可以打爛啊？你立法會圍住你立法會嗰埲牆，咪唔可以打爛咯？ 啲納税人錢唔可以亂用噶。 那些不是納稅人的錢，那些是港共政權偷了香港人的錢給自己用，喜歡就走去建高鐵，喜歡就走去建港珠澳大橋，喜歡就可以建第三條跑道，那些是被港共政權納了的了，已經那些已經不再屬於香港人的錢了，打爛他就打爛他，要他花錢就要他花錢，反正都不是自己的了，那些錢你香港有得搞的時候你就阻住，外國有得搞的時候你就在那裡搖旗吶喊，你呢啲咁樣咧，咪就係咧同佢幫啲肥仔一樣啊，同幫嗰啲肥仔一樣噶，幫一啲唔需要幫助嘅人，自己人要幫嘅時候咧，你又唔出手喎、啊。你幫咗嗰個肥仔，你幫咗嗰個肥仔，咁香港人嗰啲學位咧，香港人嗰啲奶粉咧，香港人嗰啲就業機會咧，香港人嗰啲溝女機會咧，香港人啲買樓機會咧，你全部唔理噶啦。而家施君龍啦，殺完人之後啦，嚇、啊、坐咗嗰幾年監啫嘛，就大搖大擺啦，有樓有車有女啦，香港人咧，去咗邊啊？ 個權利去咗邊啊？機會去咗邊啊？全部冇曬嘅。啊，你啲咁樣啊，我都話俾你聽啊，你啲唔係幫助弱勢社群，你啲咧係幫助強勢社群，幫助強國嘅社群，剝削香港人。 點會咧？我哋結束一黨專政，點仲會話話？點會話我哋企喺佢哋嗰邊咧？ 你講就話企出結束一黨專政，即係實際上你係幫緊一黨專政啊嘛！你呢啲咁樣咧，你啲咁嘅殖民主派其實咧，同呢個土共嘅政團咧，同埋呢個港共嘅政權咧，根本上咧都係同一家人嚟嘅，全部都係賣港賊，全部都係敵人嚟嘅。我而家話俾你聽，我哋就係香港人，你一係就企喺我哋呢邊，一唔係咧你就係我哋嘅敵人。好似阿布殊仔以前話齋 ，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you are against us。 大家一家人嚟噶，點？ 唔係自己人，你係敵人。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死啦你！唉，我係咁暴力噶啦，我就是法西斯。 唔可以用暴力噶。 啊！ 和平啲。 當年啊，戴卓爾夫人啊，都唔肯收呢個越南船民啦，就係為咗要自己本國嘅利益出發。如果唔係越南難民，點樣融入呢個？點樣可以融入呢個英國嘅社群啊？所以點解越南船民當年淨係得香港咁戇居，收咁多越南船民，冇一個國家肯收嘅。 我再攞波啦！ 我而家就要向戴卓爾夫人致敬。好，記翻佢咒語先。請城邦英靈戴卓爾夫人賜我力量。 戴卓爾，冇可能啊！ 斬你個雙面卓人，講一套做一套，落地獄啦，去紐倫堡啦，左交。土共落地獄，知名網民、中學教師、網絡作家、專欄作家、遊戲開發者，最出名嘅遊戲就係《民國無雙》。呢位知名網民鄭立先生，佢講過宗教嘅結構係點樣嘅咧？就係有一個充滿權威嘅教主，領導一班有組織能力的幹部，然之後指示一班善良、看似很弱小的信眾去行事。當這一班幹部去指示這一班弱小的信眾去欺騙的時候，你們一般人是不會覺得被人欺騙的，因為你們看他這一班信眾這麼弱小，咁可憐，佢又點會呃我呢？但係你哋睇唔到嘅就係呢一班好似貌似弱小嘅信眾，背後其實有強大嘅幹部團隊，同埋有強大嘅教主嘅身影。呢啲全部都俾你面前貌似弱小嘅細佬哥苦儒所遮蓋咗。而家香港面對嘅正正就係呢一種情況。我哋見到有好多移民，有好多由大陸落嚟，雙程證、單程證一簽多行，我哋睇佢全部都係弱小嘅苦孺，但係佢哋根本就係共產黨派落嚟嘅排頭兵，嚟清洗香港人嘅核心價值，嚟清洗香港人嘅生存權利。你以為佢哋可憐，你同情佢哋？實際上就是餵養緊共產黨呢一隻老虎，實際上就是損害緊香港人自己嘅利益，實際上就是阻礙緊香港人復興華夏同埋建國。所以世上其實只有得我哋自己係香港人，嗰啲需要我哋接濟嘅大陸移民同埋大陸雙程證偷渡客、單程證一簽多行、水貨客，全部都唔係香港人。You are either with us or you are against us. If we Hong Kongers burn, you burn with us. 香港城邦要建國，我哋唔需要再同情其他人嘅，我哋只需要同情我哋自己。